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揭开《感应篇》第110节。作为无益，怀合外心，这两句昨日同各位大略报告过了，人生在世间时间很短促，就算100年亦只是一弹指的啫。年纪大的人都有好深的感触，如果不明理，不读圣贤书，在一生中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就好似地藏经上讲的无不是罪。佛法之众亦时时赞叹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得人生有咩好处？如果不读圣贤书，不闻佛法，我们可以说还是不得人生好。为什么？不造罪业，造作罪业，堕落在三途，那个时间太长太长了，何苦在这短短几十年之中造作罪业，要长劫轮回受苦，那个人生得他有什么好处啊？做畜生，就算是毒蛇猛兽所做的罪业，比人轻得太多了。所以畜生死了之后，很多都能转生到善道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动物，我们细心观察，毒蛇猛兽，你不侵犯它，它不会侵犯你。虎狼狮子亦是在饿的时候先猎捕小动物。我们看《动物奇观》里面很多画面，老虎狮子吃饱了睡在那里，小动物围在它周围，它理都不理。比起人造业，轻得太多了。人的嗔恨心非常可怕。我们看到往往有手段狠毒的，造作重罪，害千万人，身家性命，何必要做那些罪业？佛赞叹得人生之可贵，是得人生容易解脱。容易解脱，一定要闻佛法，要读圣贤书， 要觉悟那个人先可贵。人如果不觉悟有什么可贵啊？反而不如三恶道的众生，这个理同事我们都要清楚，都要明白。真正清楚明白了，就是觉悟。世间一切法自然能看破，能放下，一心向道，咁嗰个人生就可贵啦。早年我哋听唔到佛法，到中年先听到，仲唔算迟。这个法门嘅修学，如果你真做，三年就有成就。我哋喺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睇到嘅，超过一半念佛往生嘅人，佢哋大概所用嘅时间三年到五年专心啊。我哋而家搞咗十几年，连一啲消息都冇，咩原因？心唔专，意唔诚，对世间名利五欲六尘冇放下。佛喺经上讲嘅修学原则，我哋掌握唔到。大势至圆通章里面教我哋嘅，都摄六根，正念相继，我哋做唔到。我哋六根收摄唔住。眼仲系贪色，耳仲系贪音，舌仲系贪味，咁就系唔识收摄六根。识得收摄六根，贪嗔痴慢嘅念头断咗。在这个世间生活起居，一切随缘，一切不执着，不分别，一心向道，这三五年先成功。我们的心还被五欲六尘，还被名利所转，这一生念常世都唔会成功。世间一切都系假嘅，冇一样系真嘅。佛喺《金刚经》上同我哋讲得好清楚、好明白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我哋要常念。时时刻刻警惕自己，全是假的。在那些虚假上面做合计，哪有不搞轮回的道理的？哪有不堕落的？什么是真的？放下万缘是真的。随顺众生是根真的，佛教我们随缘，随缘就自在了，这种是真实的受用。 真实的利益，能在信愿念佛求生净土真实之中的真实，没有比它更真实的了。时时谂到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。我哋而家得人生闻佛法咁宝贵嘅机缘，如果唔将佢揸住，咁就太可惜啦！一失人生，万劫难复。再得人生唔容易，就算得人生，有冇机会闻佛法？如果得人生嘅时候，那个世间冇佛法，人生亦系空过。有佛法嘅时间短，冇佛法嘅时间长。你睇释迦牟尼佛嘅法运，12000年。嗰12000年过咗之后，呢、这个世间冇佛法，冇佛法嘅时间有几长？56亿7000万年后，弥勒菩萨示现造法，呢、这个世间先再有佛法。各位谂下，12000年同56亿7000万年冇得比啦。所以佛同我哋讲嘅话系真嘅，人生失咗再得人生唔容易，得人生又能闻佛法更加唔容易。你一生唔认真修学，点对得住佛菩萨？点对得住自己呢一次幸运得人生？所以生活环境之中，顺境亦好，逆境亦好，周围环境嘅嗰啲人士，善人亦好，恶人亦好，我总以一个真情、清净、平等心嚟对待，乜嘢折磨亦能甘心忍受，老实念佛，几年之后就往生了，何必计较呢？点解放唔下？我哋从呢个地方体会佛法真实受用，我哋就得到了。同呢个世间一切人一切事总唔计较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功德就系老实念佛。谂下冇益嘅事唔做，乜嘢系冇益嘅事？带唔去嘅事。我哋要辨别清楚，损人利己嘅事更加唔做得，一定堕三途。所以我哋要做嘅系利益众生嘅事，舍己为人，有几多力量，我哋贡献几多力量，你的福报是圆满的。我有十分力量，只贡献一两分力量，那福报好少，是有缺陷的，不圆满。所以我们在整个佛法里面去看，去思维，这个世间众福收最大福报的往往是贫穷的人，他收的福报圆满， 我哋喺新加坡睇到许哲居士，可以话喺而家呢个世界70亿人之中，冇一个能比得过佢。佢嘅福报系圆满嘅。世间人固然有富贵人家，有亿万财富嘅，佢布施人哋嘅时候，亦不过就攞出九牛一毛，而且攞得又唔情愿，总系諗到同我有利，我先做多少慈善事业，同我冇利，佢一毛不拔。嗰种人，我哋知道佢一转世就落到贫穷啦。现在世间亿万财富从边度嚟㗎？我哋睇到许哲喺呢度受恩，佢喺度受恩，佢嗰个恩就系亿万财富嘅恩。佛法讲三转法轮，三种方式教学，喺新加坡通通见到啦。摊开经卷就直接指示你，善友日日劝你，好似许哲李慕元居士嚟同你做证，喺一般宗教里面讲见证，我哋佛法讲证明，知道人哋系点修嘅。我哋睇入深度，好明白，好清楚。你睇许哲居士自己讲嘅，佢嘅前途一片光明，系真嘅。众神保佑佢，佢信心具足，只有一个善良嘅心，帮助世间苦难嘅人，全心全力喺度做，有一分钱做一分钱嘅事，有两分钱做两分钱。你睇报纸上登嘅，佢银行存款里头只有37蚊，现前社会大众提到佢，对佢都尊敬，呢种系化报，果报不可思议。佢系我哋应该要学习嘅。底下嗰句怀合爱心，注解里面同我哋注得好好。神希君子亦亲，妻背夫，兄弟相察，朋友相倾，皆爱心所使也。这些是非常明显的。下面讲，言不待形于是为，即有机微萌动，人不知而鬼神已诛其心矣。所谓丧心病狂，造作那些碎业的人，现在社会比比皆是，无论到什么地方，无论在几时，我们都会见到。 而家呢个世界系个呃人嘅世界，睇边个识呃，越识呃越能取得高官高嘅地位，佢高居位，佢就呃所有人民，呃一切众生。所以而家居喺高位嘅有咩好处？眼前睇到佢作威作福，向前面再一睇系阿鼻地獄。佢所做嘅罪业系阿鼻地獄，转眼之间佢就去啦。堕落喺嗰个大地狱里面，真系万劫不得超生。人迷惑啊，懵道所以言处，从前我哋睇下古代，各位读古书你就明白啦。古时候帝王将相，仁慈博爱，念念都为人民解除困苦艰难，帮助人民安居乐业。后人称为古圣先王，他行的是王道，教化众生伦理道德，他自己所行的是社会大众的榜样。儒家所谓作之君、作之亲、作之师，佢呢三个字做到啦，咁系无量无边嘅功德。各位读了凡四训，你睇了凡先生做咗院长，佢传嘅系咩心？为人民服务的心，要将他服务的工作做好，令全县百姓都能安居乐业。他做的是这种工作，知道民间疾苦，想尽办法减少税收，佢日日咁做，自己嘅生活过得非常节俭，佢收入亦相当丰厚，冬天做棉衲。你睇佢四训里头讲嘅，佢太太用普通棉花，唔用丝棉，因为一件丝棉如果用普通棉花可以做六七件，可以俾六七个人，一个人嘅享受可以分俾六七个人，佢有呢种念头。他的福报不是自己独享，福报分给大家共同来享。从前人做官，念念为人民着想，他不是自己，刻苦自己， 希望人民的日子能过得好。帝王亦是这样，所以帝王所居住的那个地方叫京师。京是大城，师是什么？模范。那个城市是所有城市的模范。表率是这个意思。现在在整个地球上来讲，新加坡是京师，是全世界都市的一个好榜样、好模范。新加坡人民安居乐业，新加坡的官员、高官、部长、议员，每个星期一定有一日同群众见面，群众有什么困难直接找他，面对面讲，帮你解决问题。每个星期一定有一次，不是好像有些地方官做得大的人都找不到他，这里的总统时时同人民见面。我们宗教很多聚会邀请总统，他都来参加，一点价值都没有。人民安居乐业，这个地方治安好，半夜三更妇女出去都没事。在现在全世界好像这种都市少了，好少了，人民守法，官员不贪财，所以这里做事不用送礼，送礼犯法，送的人犯法，收的人亦犯法，这里一切照法律过程来做事。这里是现代这个地球上的京师。京师就是榜样模范的城市，值得大家学习效法的一个城市。你看人家怎样做的，新加坡也有些犯罪的，你细心在报纸上看，犯罪的不是新加坡人，都是外面来的，新加坡本地人极少犯罪，政府面面照顾，照顾得很周到，所以心夹杂外心不中正，这种过失大了。注解里面引用宋朝秦桧那段古仔，各位自己可以看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